小桥，大雷大雨，地动山摇。 听到你我们重燃生命。

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娘儿当当 不明不白，谁会呀求可怜我啊，与妹夫的委屈相随。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Yeah. 最后是方亚芬演唱的《西厢记》。 不要泪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粤剧选段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Thank you.